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刘霞、景然播音，圆圆、靳时梦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